在完美。 Yeah, yeah. 看着你走的倔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，跑累又追，到底累不累？ Hey, yeah.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？ 边走边看，我想不想你某个伴侣？ 想对着电话唱一首没人懂的歌曲，天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微笑着欣赏动人的悲剧，可是天知道我已给触摸无常的情绪占据，想念你的副作用我想不起，爱上你的副作用我爱不起，我为你看不清楚想不清楚说不清楚搞不清楚有没有呼吸，我为你听不清楚问不清楚摸不清楚那个心想何方，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心最 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哦，希望，希望就在远方，会有你最温柔的目光指引我到你的方向。希望，希望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平安北京，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。